漢伯法律短評即係又嚟啦，咁啊，我會講幾集嘅，就係、是、叫法律智慧術。咩為之法律智慧術呢？即係因為近來好多，因為佔中咧，普通市民可能係被傳話要去預約，即係逮捕。咁當然好多有頭有面啲大哥大姐有份去啦，排住隊啦。咁佢哋又話去啦。咁呢啲我唔想討論佢哋，係因為佢哋有律師，有大隊人馬。咁如果你係嗰511七月就要拉嗰、那個，或者當日1000人，或者其他示威場合俾人即係登記咗身份證同俾咗電話佢有聯絡。通常佢有聯絡，佢揾你方便啊嘛，所以佢會揾呢啲人先。咁啊，好有幸運咧，你被揀中啦。咁因為最近我睇咧，佢直情係打好多電話咧，有可能係咁嘅，揀一批人告，因為你冇理打一批，咁可能大家都知唔會做到千幾個 case， 咁做百幾個得噶嘛。咁於是乎咧，就可能就揾著你啦。咁你點咧？當然，如果你係中產有錢咁嚇，冇、啊、問題啊，咪使啲錢請個律師陪你咯。咁問題如果你係基層人士咧嚇，攞、啊、法援好似好難申請喎，呢啲嘢好似裁判司係無法唔一定俾到法援你。咁而且呢啲又唔係咩大案，唔俾法援你嘅裁判司。咁啊冇律師唔等於冇正義喎，冇 justice 嘅喎，呢個係官方嘅講法嚟，大家要留意喎。suppose 法庭是公正的，沒有律師都公正，你以為啦、啊、當然不是啦。所以你沒有律師的情況之下，你應該怎麼做呢、啊、沒有人保護你，沒有人陪你口、啊、陪你去警察那裡警署那裡給口供，就個電話約你啦、啊、懷疑你7月1號有份、啊、7月2號晚是吧，晨早7月2號晨早，或者你清場那天10月10號 在現場、啊，咁而家即係當時登記身份證，我警告你走，你唔走喎。咁啊登記咗啦，而家準備告你非法集會啦，未經申請參與，係參與未經申請人會，咁你又唔係煽動啦，又唔係組織啦，但係你喺現場都係參與啦。咁證據呢有㗎喇喎，登記咗，當時可能搵個 webcam 拍住你現場，見到你喺度喎。好啦，咁有冇得打呢？咁呢個另一個問題，我真係大概冇出現過先討論下點樣打官司。如果你自己出庭，你應該點樣保護自己？假設你冇律師啦，有就唔使啦，唔好阻住人揾食啦，唔使聽我啲意見啦。而家講最初步就係通知你去，咁你可唔可以去呢？佢話逮捕你，佢喺你面前逮捕你，咁佢有個程序嘅，逮捕咗你，你唔好打佢啦，但系如果佢未逮捕你咧，点逮捕你？喺咩时间逮捕你？全部都系佢嘅责任嚟，唔系你嘅责任。OK， 你都唔知打电话俾你嗰个系咪？你唔信，唔信咁咪唔信啦，拜拜，唔好理佢。即系呢个我俾你嘅第一个 advice。如果你话喂，会唔会阻晒办公啊？咁有啲人咁讲嘅。又會唔會第二個官唔高興啊？覺得你唔合作啊？咁啊容易入罪啊？嗱，呢樣嘢都係唔會嘅，絕對絕對唔會嘅，因為喺法律裏面無罪推定嘅，無罪推定大家都聽過啦。所以話，如果你係唔合作咧，唔可以有任何，因為你有權唔合作喺法庭你聽咧。如果被告你係完全唔講嘢，咁呢個唔會構成你咧個官 comment 你或者批評你啦。或者佢係寫喺個判詞裏面，呢條友好煩噶，唔合作啊！結果我認為佢有罪啦，咁所以應該判重啲咁。如果咁樣咧，佢一上訴嘅輸嘅，因為法律係唔准去有咁嘅假設，係好啦。咁既然喺咁嘅原則之下咧，你唔想阻礙佢咧，咁有咩後果咧？當然佢可能覺得好煩啦，咁啊唯有佢要寫好多文件，我要申請呢個搜查令，然後嚟拉你，係。或者要步住你楼下等你出嚟，然后拉你做多功夫，仲唔知你咁鬼猛整个人咁鬼串，会唔会打佢咁？所以佢唔会一个人嚟，佢要，因为佢出街啊嘛，所以几个人嚟。调翻转头你谂下，如果我系差人，打个电话俾你，咩唔该你嚟啦，斯斯然嚟到，你唔好以为带埋律师佬包俾我， 個差仔搬咗文章，嗱讀俾你聽，差出你咩咩咩咩，五分鐘讀完，請你簽個字啦，俾翻張副本你啦。嗰工作就咁啫，普通差人做到嘅。下次你請咗李柱銘陪住，佢都係坐咗俾王居居睇住你讀完俾你聽。阿老師冇問題哦，你睇睇啦，冇問題哦，簽名。然後梗係問住問你，想同你落個口供啊咁樣。咪所有律師都話俾人冇落冇落，有冇律師你可以唔落噶嘛？係咪？有冇律師你可以唔落噶嘛？所以第一個 point 就係咧，如果你唔去咧，唔去有冇好處咧？唔去冇乜好處嘅，佢係要上嚟拉你啲催款帳，佢好麻煩申請。但係你只要諗下，我有幾百個人喺個手度打電話，我依家揀幾廿個啫，呢個唔得咪揀第二個咯。第一關你避咗先，係咪？咁啊，抗爭啊嘛，我哋成日講抗爭嘅意思，即係我唔同你合作為之抗爭啦。七月二號晨早到八點鐘。清場拉曬，十二十號喺金鐘清場嗰陣，我都喺現場。呢兩日我都喺現場睇曬嗰個拉人嗰、那個，即係兩百幾人咁，十二十號搬走嘅嗰陣。其實可以自己起身走嘅，根據差館點解咁煩？唔知點解嗰啲人又好勇敢喺度拉埋手咁樣，搞足五六個鐘頭一次，企喺度睇都好辛苦。成日心諗不如快啲收工啦，大佬，反正都俾人拉咗嘛，你咁麻煩咗咩？不過佢哋嘅理由就係我盡量製造佢不便咧，咁就係種抗爭啦。係咪咧？我唔敢講，我都好尊重。既然你咁勇敢喺度抗爭咧，我就等足六個鐘頭、八個鐘頭睇曬你走啦。咁我作為監察者先走啦，係咪？都好尊重佢哋。但問題以前點解咁？嗰陣時係抗爭，而家叫你嚟咁乖乖地咁嚟到啊？他們就有一班人在門口歡呼啊，開始這樣啊，支持公民抗命打壓開始，你去到沒有的嘛，不需要做這些事的嘛，為什麼方便警察去拉你呢？那我想不明白的這件事，當然啦，即是不明白到啦，不要理會人啦。所以第一步是即是法律自衛術裡面第一步，我認為給大家呢就是採取三方的等佢慢慢嚟拉，咁可能佢因此唔嚟拉，信唔信咧？信好唔信好咧？反正你唔會有更大嘅麻煩，因為你唔合作，唔會有更大的麻煩。呢個第一步，多謝大家收睇，等下一集再講啦。